今天是幸福主的晚餐，请你打开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1章，从23节开始念，由我来念，这是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。《哥林多前书》11章23节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。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拨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就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，无论何人不按理或不配吃主的饼、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”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也有好些软弱和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像世人一样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新福的弟兄姐妹，明白主的晚餐是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证。恩典之约，其中的恩典包括蒙拣选、得着儿女的名分、称义、成圣、得荣耀，或者你就说与基督联合。你与基督联合，就有这一切的恩典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确实时常把恩典挂在口上。我们渴望许多的恩典，却往往忽略这个最真正、最确实的恩典，就是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。你得着耶稣，你就得着上帝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。反言之，你若得着世界却没有耶稣，你其实最终什么也没有。或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，蒙恩得救无非就是得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是你的。你是他的，你属于基督，基督属于你，你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。主的晚餐标记和印证，吃着饼喝着酒的人是与上帝儿子耶稣基督联合的人。神学家称这是奥秘的联合 ,mystical union, 不是生理或肉体上的连结。甚至也不是灵魂的连结，不是魂结。与基督联合是更密切、最密切的联合。圣经似乎挣扎用词描述这个联合。圣经的用词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联合，说我们是上帝儿子的心腹，是他骨中骨、肉中肉。所以拥有耶稣，被耶稣拥有，有份于基督，与基督联合，这就是救恩。这个饼和这杯，叫我们看到，也摸到，也闻到，也吃到，也喝到这个恩典，叫我们确认耶稣是我们的，我们是他的弟兄姐妹。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典，拥有上帝的儿子。主耶稣他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达这个恩典，但是他就是选择了饼和酒，说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血。说实在的，有什么比这个更愚拙？又有什么比这个吃他肉喝他血更贴切的表明我们确实有份于他，他是我们的？所以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就有份于他，不是因为你吃他肉喝他血才有份于基督，而是因为你有份于他，他将他自己赐给你了，你拥有他，因此你真的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。这表示如果你不认识他，如果你不属于他，如果他不是你的，如果你不有份于他，如果你没有与他联合，那么你吃他肉喝他血不仅对你毫无益处，反而有害。你只不过吃喝自己的罪或审判，你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。因此保罗说，我们在吃主的晚餐之前要省视自己， 省察自己，说你怎么确认自己有份于基督，而可以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主耶稣他自己怎么说？他被卖的那天晚上，在设立主的晚餐之前，他做了一件事，他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就拿一个毛巾束腰，他要做什么事？他洗门徒的脚。然后他对门徒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你必须被耶稣洗净，你才有份于耶稣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检视你自己是否被他洗干净，你是否效法他圣洁，你的生命是否有越加的圣洁，就如他圣洁。我今天要特别提醒今天在我们中间领主的晚餐的孩子们，你们有极大的特权，你们的朋友不见得有，你们吃耶稣的肉，喝耶稣的血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这恩典其实是你们的朋友目前还没有的，他们还不能够领圣餐，因此你就此来说，比他们领受更多的恩典，就有更多的责任。你们今天领圣餐，要特别带头效法耶稣。你们要怎么效法他？你们要效法他为其他人活，效法他不再为自己活，不为自己活，你吃主的晚餐就表示你不再以自己为中心，你就不能够再一直在说我要，我不要，我。孩子们，你今天领主的晚餐，你就有责任带头爱你的弟兄姐妹。你要带头让你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带头服务你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带头饶恕你的弟兄姐妹，因为这就是你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他就是这样子爱你，让你，服务你，饶恕你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。基督的身体是给他的肢体吃的，因此如果你是委身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，这是给你吃的。你若不是一个教会的肢体，不是一个教会成员，那这不是给你吃的。我们欢迎来访新福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共享主的晚餐。如果你持续在新福稳定的聚会至少三个月以上，我们邀请你，你也需要成为新福的会员，才能够继续的与我们一同领主的晚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的主，我们不妄想凭着自己任何东西来到你的餐桌前，我们是全然的不配，但也全然信靠你的恩慈和怜悯。我们承认我们不配失去你桌下的碎屑，但是你是慷慨公义恩惠的主，你有怜悯，因此慈悲的主，我们求你允许我们吃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肉，喝他的血，也叫我们的灵魂因他最宝贵的血得到洁净。我们有罪之身因他的身体，有份于他的身体而得到洁净，使我们永远可在他里面，他也永远在我们里面。阿们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拿去吃，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 我会鼓励，尤其今天人比较少，尽量拿大块的，尽量的嚼，尽量的享用。我们拿到彼此等待。趁这时候思想到我们的主，设立主的晚餐的时候，他心中充满喜乐，他甚至为这个餐而感谢他的父。他拨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，我们的主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这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，使罪得赦免。你们拿去喝，你们每逢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。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。你拿到，请彼此等待。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拿去喝，你们每逢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死，只等到他再来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是极大的恩典，我们全然不配的恩典，但是你居然乐意赐给我们，白白的赐给我们，你没有爱心的独生爱子不给我们，而且他居然乐意将他自己给了我，就是这饼和这杯就这么的赤裸裸的表明这个事实，他是我们的，我们是他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恩典，也叫每一个领受这恩典的人思念这恩典，活出这恩典，也叫每一个奔走天路的圣徒，定义就是软弱的圣徒，需要你恩典的圣徒，因为吃着饼喝着杯就得着恩典，就得到属灵的养分，就有力量奔跑，忠心的奔跑天路，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回到那 为我们预备好天上的家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这一切的恩典和这一切的盼望。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